苦同平常，好人有福共分享，好人仗义只言听虚妄。 从宫廷到荒野，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，国家大剧院与北京领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，濮存昕领